黑石牢。

笑，送金宝创作前途。 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， 上一盘玩一盘，望穿双眼，怎知道今日里大毒飞进深山，就求人脱苦难，自己队伍来到面前。 最后请听《龙江颂》，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，李炳书扮演江水英。 干地。 众朋友，现代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Thank you.